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好啦，翻到嚟第二節耶律無雙啦。咁頭先上一節咧就講到信將包圍網啦。咁嗱，而家我哋繼續講埋落去，咁睇下嗰個技術方面就會唔會再好翻少少啦。咁我哋調整過噶啦嚇，咁應該都 OK 噶啦嚇。好，跟住講信將包圍網啦。信將包圍網咁嗱，咁點解會有呢件事呢？首先第一件事，嗱頭先喺第一節尾都講咗啦，因為祝利二超就即係信將帶翻祝利二超就去上落啊嘛，即係做翻將軍啦。咁但係信將同一時間。就即係啦，總結嚟講先啦，咁就因為限制咗祝利嗰個權力嘅同一時間，所以祝利就決定同信長即係信長咧就對抗，揾埋其即係以佢大將軍嘅身份籠絡其他嘅大名一齊包圍呢個信呢呢一個信長，咁但係三次都失敗。咁就喺失敗嘅喺講呢三次嘅包圍網之前咧，我都要講一講一個故事啦，就係因為有即係呢個信同呢個信長包圍網有一個好大關係，就係信長咧就將佢個妹史姬嫁俾，即係將佢政又係政治婚姻啦，嫁俾淺井長政，但係淺井家同朝倉家咧本身有差唔多40年嘅約噶啦，40年嘅盟約，所以基本上佢相比之下啦，佢同即田家嘅關係，即係兩者嘅關係入邊咧，佢同朝倉家嘅關係好啲嘅。咁當朝倉家要決定對付即田家嘅時候咧，淺井家係決定係揀咗朝倉家嘅。咁而呢一個亦都成為咗一個悲劇啦，之後嘅可以話。好啦，咁第一次嘅信長包圍網就係1570年啦，咁就即係公元1570年啦。咁家康咧，首先咧就因為即係攻伐呢個無視上洛令，即係嘅朝倉家啦，即係之前都講咗啦，冇完全唔睬佢咁滯嘅。咁啊，補翻啦，唔係金澤，係福井縣。咁就即係而家嘅福井縣，即係越前啦，嚇。咁就喺金崎打到金崎城嗰，即係家康打到金同呢個即田嗰個聯軍打到金崎城嘅時候咧，就俾呢個朝倉同淺井咧就打翻轉頭，就打走咗，搞到要退啊！呢一個咧就史稱叫金崎之戰。咁呢一個即係可以話亦都係信長其喺佢人生入邊其中一個最大嘅敗仗咯，可以話係嚇。咁但係呢一場輸咗，唔代表佢輸曬，佢係跟住係迅速搞掂咗個南邊近江，即係支河嘅南部，即係六國家係啦。咁就再喺之後嘅紫川之戰度贏翻呢、這個朝倉同埋淺井聯軍。咁至於第二即係嗱第一次基本上包圍網，即係信長包圍網嘅主要都係喺而家嘅關西。嗰一扎嘅大名嘅，即係譬如話淺井啊、朝倉啊、三好啊呢一扎嘅。咁第二次咧就係1570年之後嗰年就嚟咯嚇，咁又死心不息咯嚇。咁就但係今次咧就多啲人啦，就關東嗰邊啦，就有武田啊、上杉啊、北條啊咁樣嘅。咁啊關東嗰邊嘅，咁但係咧嗰個大多。期間又有呢個三方原之戰啦，同埋長筱之戰啦。長筱之戰會陣間會再講啦。三方原之戰喺上一集我都已經講咗啦，係武田家有幾犀利，可以擊打到呢、這個德川家康係一動都冇啦。OK， 咁而第二次嘅信長包圍網咧，係更加犀利地就係話係令到朝倉家、淺井家成同埋甚至成個室町幕府滅亡，亦都係完結咗成個室町幕府嘅統治。咁但係最慘嘅嘢，唔代表室町幕府冇咗，祝利二超仲喺度喎個人。咁佢繼續搞屎棍啦。其實三次信長包圍網都係祝利二超喺度搞屎棍，但係同一時間呢三次嘅包圍網令到信長嘅勢力係更加之大。去到1577年啦，第三次就係、是、咁好啦，無地容身啦。呢、這個室町幕府係咪先咁啊？祝利二超咁，但係咧佢就大將軍個職位喎，因為當時朝廷咧。曾經是俾信長三個職位，分別就是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同埋呢個關白，但係信長是唔眷戀呢啲嘢㗎嚇。 他最多去到從二位右大臣那個位的左右，即是右大臣咁上下的位置，有錯可以更正啊，這個他就投教了毛利啦，毛利家即是在廣島那邊，那就再聯合對付信長郎，今次就 是去到再西邊一些的一班的家臣就對付他了，什麼波多野家、三名家、毛利家這一堆就圍他了，今次就但是都是輸的，那即因為即是都有上慘，那這一次都，但是就其他就因為各個原因就撤退啦，上參因為上參死了，咁喺嗰個繼任人嗰、那個嗰個爭奪位嗰度咧，就發生咗羽管之亂啦。上參咧就退咗，最大嗰、那個最大嗰、那個呢、這個嘅威脅都走埋啦嚇。咁啊半即係大多有啲半神出現啦，即係呢個重永久壽啦，跳嚟跳去嘅呢條友嚇，喺歷史上即係第二次咧就投靠咗信長，第三次又反翻你，咁即係好快反翻你，咁但係信長用佢，因為覺得佢呢個人才嚟嘅，咁但係就結果就殺咗佢，唔係結果都係要殺，係啦，咁即係呢、這個嗱呢、這個你亦都係睇到信長同曹操用人嘅分別咯。即系重永久寿呢啲，你俾阿曹操咧一早杀咗啦呢啲，咁但系信长系用，信长系用佢吓，咁、啊、当然啦，用人即系唔代表话啊信长咧，可能话呢度阿曹操比较决断啲咁，但系其实信长都有佢，信长都有佢决断嘅地方咯吓、啊。好啦，咁佢就做呢个长啸之战啦。嗱、啊，长啸之战就1575年，即系喺呢个第二次嘅信长翻嚟网期間發生嘅，咁我點解特登攞出嚟講？因為呢一場戰役咧，都係一個好出名嘅戰爭嚟嘅。咁係啦，咁呢個咧就係、是、件事就係點咧？就喺、是、信源死咗之後啦，因為佢嘅家臣啊，奧平信昌咧就投靠咗德川。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今年大河劇，真田院就知啦。哇，頭嗰兩集咧，武田家啲家臣咧走啊走，即係一句兩個字講曬散水。系揾即系揾第二个揾第二个揾定第二个咁啊搞到即系其实呢一度开始啦，可以话系啊，咁就令到即系因为呢即系奥田信昌就投奥平 sorry 奥平信昌就投靠德川家康，咁而奥平信昌就将呢个长筱城咧交即系托付咗俾佢，令到武田大军攻入长要打呢个长筱城攞翻啊，即系投票系啊。咁啊，咁梗系啦，即其实当时嘅德川家康好细嘅啫，个势力，咁佢梗系揾直田去求助啦，咁就喺呢个长筱城嘅附近咧，即系呢个切落园咧就设阵嘅。嗱，出名就在呢度啦。即田信长当时有一个好新颖嘅策略，就是、捉起马房差，即系一啲难啦，可以咁讲啦。防住武田嘅騎馬軍，嗱咁淨係得啲難武，你我諗你冇話乜嘢嘅，係咪先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當時洋即係外國已經係引入咗呢個鐵炮，信長就喺呢一場戰役度用咗好，即係可以話係運用鐵炮運用得非常之好。有啲人即係當然啦，佢。最為人津津樂道咁，當然就係佢兩段嘅鐵，有啲人甚至話三段啦嘅鐵炮啦，就係、是、話射完第一槍，後面嗰一排就上再射第二槍嘅。咁嗱，要補充翻少少，唔同你當年我哋三年前喺呢個八重之英明賴遙換子彈換得咁爽，唔係咁簡單嘅。佢當時嘅火槍嘅鐵炮係要入火藥入彈，跟住揾條鐵係咁通通係咁懟落個炮喺咁懟咁，跟住再掹出嚟先再肥咗一下喎。呢一下咧，我喺 YouTube 睇過咧，快極都要53秒。咁你53秒，咁啲騎馬點都衝到埋嚟啦，係咪先？咁所以基本上佢信長就用咗二段嘅即係最少係用咗二段嘅攻擊嘅喺鐵炮入邊嚇。系啦，咁啊两样嘢啦，一个防，系一个好防守性嘅攻击嚟嘅， 你睇到佢冇戰得好，佢冇一個前進攻勢嚟嘅，只係武田係攻埋嚟嘅啫。OK， 咁基本上呢一場戰爭大家都知啦，武田就輸得好慘啦，跟住成個武田家割肉下啦，跟住就大家好似睇呢個真田院第一二集咁，哇！啲人走嘅走，反嘅反佢，啊搞到啊武田勝賴，唉，死咗佢算啦。好啦，咁但系咧喺呢一場戰役咧有一啲嘅。即係有啲爭拗點嘅，即係話首先第一件事就係、是，喂，即田，即係當時如果你話三千，即係嗰陣時個説法就係話三千支洋槍有冇咁多啊？仲買唔買到咁多支啊？係，同埋俾唔俾到咁多支佢？咁所以就呢一個係一個疑問嚟嘅當時。咁所以就話咧，同埋再者武田冇理由唔知道，冇理由唔知道鐵炮嘅威力嘅。咁你喂？你最少都知道，你唔好话铁炮啊，你弓箭都知道可以黑死呢个骑马部队啦、啊。咁同埋再讲，同埋再讲嘢就系我喺上一集武田信玄冇讲到嘅嘢就系话，其实武田信玄所谓最强嘅骑马唔系在于多，系在于精啊。系啊，如果讲量多，其实佢隔篱嗰北条氏仲多过佢嘅骑兵嘅数量系，只不过佢真系叫做精咯，可以话系佢唔系一个。出盛產馬匹嘅地方咧，咁同埋當時馬匹喺佢哋嚟講係，與其在於打仗，不如用於喺呢、這個耕田啊嗰方面仲好嘅。佢哋佢對於佢嚟講咧，成本太大啊，騎兵係啊，所以就但係有一樣嘢係真實嘅，就好似我喺呢個 PowerPoint 入邊呢一張圖咁啊。呢、這、一個咧，我覺得係比較真實一啲嘅，就係、是、嗱，佢真係有個圍欄喺度，真係有鐵炮，但可能真係冇咁多。佢用，但系咧，佢係附加咗弓箭同埋長槍咧，咁樣懟落去，因為有啲總會衝到埋嚟噶嘛，你要知道係咪先？你就算射有二段鐵炮都好，咁佢總會衝到埋嚟噶，係咪先？嗱喺呢個時候，你會睇到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亦都睇到。即田信長嗰個軍事，即係嗰軍事咧方面嗰種嘅戰術啦，嗰方面咧係佢好先進咯，行得好前咯。由佢仲係衝入間之戰啊，同埋呢一場長小姐，你睇到佢嗰種，即係你諗唔到佢想點啊？下一鋪係嚇、啊，好啦，咁啊講到好多佢嘅戰爭啊嗰樣嘢，咁要都要講到政策噶。政治方面啦，咁佢其實係一個好行得好前嘅一個大名嚟，可以話一個嚇，亦都好快。點解可以成為一個天行就咁解？佢行得好前啦，喺商業方面上面。嗱，以下講嘅政策咧，其實唔可以話唔係佢發明嘅，佢係某程度上可能有啲人用咗金川家，有啲人用咗北條家嘅。咁但係咧，佢就攞嚟用，咁但係咧會以致用嘅嚇。首先第一樣嘢。呢、這個就學金川嘅，以我揾翻嚟就嚇，佢就將一啲關鎖，即係譬如話我由呢、這個美張去美龍咁啦，咁可能中間有個關，你就要俾啲關俾啲錢咧，咁先俾你過關嗰啲啦，咁就廢咗佢，同埋整頓呢個街道。咁呢個我其實我有時睇資料咧，呢兩樣咧係分開咗嚟講，但我覺得係可以夾埋嚟講嘅，因為你有關鎖。即系废嗰个关锁啦，整嗰个街道啦，咁就最简单就会最简单会发生咩事？你好简单就谂多商业嘅流通啦，呢、這个农业嘅流通啦，同埋人嘅往来啦，都会方便咗啦，吓、啊。好啦，推行自由贸易，咁佢咧啊就喺呢个寺庙咧就收翻呢个经商权部分嘅收，应该系收翻呢个经商权，将啲。呢啲嘅經商權交俾外國嘅傳教士推廣貿易，甚至對外開放嘅，人人都可以通商嘅，可以去到個位係啊，去到對外開放嘅係講緊，同埋一個賺錢令啦啊，因為喺戰國時代咧，每一個地方啦，每一個大名家佢用嘅錢都唔同啦，有可能用宋錢，有啲人可能用唔知明錢咁樣嘅嘢啦，因為當時係中國嘅明朝啊嘛，咁咧咁佢就咧用一個類似兑换制，即系美金兑换嘅制度啦，类似而家嘅可以话系。咁啊，譬如话四个古钱就换一个新钱，即系类似咁嘅模式啦吓。咁就令到啲货币可以 均衡少少啦，就唔好話劣幣驅良幣咁嘅情況啦，即係嚇。咁同埋仲有一個檢地嘅制度啦，嗱，檢地就即係其實係嚟自北條組，北條組雲嘅呢個係，咁就係點樣咧？喂，咁先第一樣嘢，你諗啦，喂，關將啲關鎖廢咗佢，咁你應該少咗份收入㗎，係咪先？咁冇咗份收入啦，咁你其他啲錢喺邊度咧？就喺檢地度嚟啦，調揾啲地方嘅官啦、官員啦，調查各地嘅農田面積同埋嘅收穫量，從而徵收翻每一年相應嘅税額。即是话呢，如果你嗰年收得多嘅收多啲个税嗰方面，收得少嘅收返少啲。係啦，咁即係话呢，唔会话征服征好重嘅税呀，係即係有个好处就係你唔会话征到好啲税好重呀，不利民间疾苦呀，即係你都要知道民间边度啊，边一个区收得好啲，边一个区收得冇咁好，咁你咪调整返嗰个税收囉，咁你咪变咗均衡返少少囉，咁等啲人都鋸啲啊，係咪先？嗰年喂，我嗰年交唔到咁多，我點交俾你啊？係咪先？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咧，呢個檢地咧係對大明咧係推行呢，即係唔會話即係會睇到百姓嗰個狀況、生活狀況嘅，可以嚇。好啦，咁喺宗教方面啦，咁呢個亦都係好出名啦嚇。咁首先第一樣嘢咧，你雖然嗱睇點解有呢支軍旗咧，咁就係你睇翻佢上嗱永樂通寶又有個錢啦，用咗錢幣做軍旗之一啦。你見到上面咧有個咩南無妙法蓮華經咁樣嘅做軍旗嘅，嗱以為佢話信佛啦，係咪先？其實戰國時代咧，唔知點解好多人滿天神佛嘅，自稱乜乜神乜乜神咁樣嘅，不過呢個唔重要，係啦係啦。咁但係咧，佢對佛教係可以話係唔友善嘅喺歷史上面。咁啊，先有喺呢個信仰包圍網嘅期間啦，三次嘅期間啦，就火燒呢個比瑞山啦，同埋是即係甚至連呢個本願寺啊，都視為佛敵嘅，即係成個本願寺家可以話係嚇。咁喺信源，即係當時已經係信咗佛嘅信源啦，喺個書信入邊啦，咁就信源就即係喺嗰個名嗰度就話唔知自己乜乜乜咁樣嘅，即係同啲佛名有關嘅，咁佢咧就玩嘢。回信嗰陣時就話：我自稱第六天魔王，係啦。咁等等啦，如果話要解釋個第六天魔王呢，都要花好長嘅時間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即係好簡單嚟講啦，喺佛學入面嚟講，即係一個魔，係顧名思義一個魔王啦。第六天係指一啲嘅六欲啊嗰類嘢嘅，咁就係好簡單一句講曬，就係中意騷擾一啲佛門中人喺修道嘅啫，係啦。咁啊，對，但系咧，相對咧，對外國嘅傳教士呢個來往咧就密好多啦，甚至乎可以喺佢嘅境內咧宣揚基督教，係起教堂都得嘅，係講緊嚇。因為即係最主要原因就係有大量新式嘅武器嘛，你其他人冇嘛，但係你譬如喺長小姐入面，佢攞啲最新式嘅火槍即係鐵炮啊，就係、是、最明顯嘅一個例子啦。咁所以佢對外國嘅傳教士係唔同嘅，甚係啦。咁好啦，咁喺讲呢个本能寺之变之前呢，咁我都亦都要讲一讲即田家嗰个版图啦，最大嘅时候係讲緊边。嗱，途中你所见粉红色呢，基本上呢係即田嘅势力嚟㗎，基本上係已经係讲緊 at least 讲緊四分一至三分一㗎啦，已经讲緊係。即係全日本喎，亦都係最重要一个部分喎，可以话係佢京都已经系喺佢手上面啦。呢个亦都系喺真田院第二集之后嘅故事。嘅故事，即係積田嗰個勢力範圍嚟嘅。嗱，你會睇到一樣嘢就係每一個方面咧都派佢嘅眾神啦去打啦，譬如柴田勝家啦，嚇佢眾神之一就係柴田勝家就去打北陸啦，打上杉嗰邊啦，喺月中嗰度。咁農村一益就去打北條啦，即係東關東嗰邊啦，嚇。明智光秀就喺呢、這個近畿呢一方面啦，嚇。咁佢自己起咗安土城啦 ，OK。系啦，咁啊呢个安土城嘅都系重建嘅，系而家你见到嘅系咁啊。丹羽长秀就谂住打四国噶啦，好明显。羽柴秀吉即系武藤吉郎啦，亦都系丰臣秀吉啦，三个名嘅呢条友。咁佢咧就系打毛利家嘅。好啦，点解我会出呢张图咧？就系、是、因为以下我就会讲信长嘅死就系本能寺之变。1582年，好快已经讲到。好啦，灭咗其实。同可以话系灭咗武田啦，咁就喺头先所讲啦，冇 其實整件事很簡單的，但是只不過他背後的動機呢就令到世人呢是很多很多的非很多的猜想啊咁樣的。其實整件事很簡單的，信中滅了武田，在各個眾神出戰的時候，明治光秀無端端叛變，將他的將信長和他的仔信中一起殺了。而信中是已經當時已經是做了家督的了，即是接任了信長做家督的了，只不過信長是隱居，即是仍然掌握住那個大權。正如你看這個真田院，現在真田院播第八第九集裡面，北條氏政和這個北條氏政和這個北條氏直的關係一樣。但是當然如果你講能力，信中是不差的，對比市值來說當然比北條氏政是好多，而信中亦都是相對咁多在信長咁多個仔裡面是最有能力是繼承這個天下的人來的。咁頭先都講咗啦，即係眾說紛雲啦，好多個原因啦，甚至成為咗原案啦吓。咁最直接嘅原因呢，就係喺滅咗武田之後呢，咁光秀招待呢個家康呢就不周。即係呢，因為呢，即係大家都知啦，滅武田嘅時候家康有份㗎嘛。咁信長梗係禮待下佢啦。咁但係呢，喺呢個時候呢叫阿明治光秀，哎你招待佢啦，咁點知呢買埋啲食物呢就臭嘅。唔該意就發臭。我信長就話你唔係買啲咁嘅臭嘅嘢俾佢呀。咁就因而令到呢阿明治光秀就好唔高兴，咁丙佢啦，大家即係人家有睇真田院都知啦，阿信长揼佢打咗佢一身啦吓。因为咁另外就係同埋另一边嗱，头先睇嗰张图啦，嗱或者我尝试下返去头先嗰一版先，係啦，咁我去返呢度先。嗱，大家睇到呢，佢喺呢度单波呢个位㗎嘛，明治光秀单波呢个位最近信长啊，所以佢半边系有绝对有呢个理由。咁就系话佢咧，因为当时咧佢要同波多野家咧就协议，咁就送咗人质俾佢。咁咧，但系咧波多野家嗰边咧啊唔系结义啊，咁就送即系佢两个过去信长嗰时候，信长杀咗佢。咁波多野嗰边梗系杀埋佢人质啦，咁所以间接咧杀咗佢。佢嗰、那個佢媽媽，因為佢嗰個人質就係佢媽媽嘛。咁於是咧就令到明治光秀咧係有一個開始對信長有一個怨恨喺度，就再加上即係我諗即係導火線就係對家康，即係接待家康呢件事啦嚇。咁啊，亦都有人話喂，佢喺五月嗰陣時已經係有足跡話佢想攞天下，亦都有咁講。咁喺呢個五月嗰陣時咧，就寫呢個和歌，就叫做《哀荡百韻》嘅第一句。嗱，佢哀荡百韻呢個和歌咧，佢有十五句。咁但係其實其中第一句咧，啊，我用日文讀一次先，首先要就係用日語讀一次，又解釋點解話佢會想攞天下啦嚇。嗱，就第一句咧就好簡單嘅，就讀叫維爾馬。雨が下いる殺機。咁就解釋就係、今喺而家五月紛飛嘅五月天度攞五月紛飛嘅五月天咁樣，好簡單嘅呢句嘢冇乜嘢啊。你睇中文，但係睇日文就大鑊啦。原來是咧 ，Toki 個音啊，即係解明字嗰個組嗰、那個組名嗰、那個組姓啊，土崎啊，係土。好奇而 Omega Style 呢就解奪取天下同音。咁即係如果你話呢，嗱又攞返上咗字嚟講啊，如果你話俾曹操見到呢啲女，你見到呢一句嘢你仲唔死，死咗啦係咪先。嗱，所以嗱呢、這個又係同曹操同信長之間嘅唔同啦，你又睇到。好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講法嘅。咁你又話即係你喺上網咧睇到90幾個原因嘅，你又可以嚇。咁、啊、但係咧，有好多講法啦，有甚至乎我睇到維基有個講法家同家康有關係添。但係家康，我覺得要殺佢有多個機會啊。咁有佢個正室隆基啦，隆基同甚至乎去到朝廷啦嘅嗰個關係啦嚇咁。啊或者好簡單嘅話講啦，咁隆基最主要嚟講就係因為一來信長同佢個關係就麻麻地啦，同一個仔女都冇啦， 二嚟就係、信長係親手滅咗佢嘅齋藤家啦。咁係啦，咁即係大家關係其實麻麻地嘅。咁三來就係、是、即係講到佢同明治光秀私通咁滯嘅，佢係講到嚇。咁、啊、至於你話朝廷說朝廷嗰個陰謀論就係話頭上。即係我或者上一節都講嘅啦，就係、是、因為佢唔接受最大嗰三賣官職。首先第一件事，即係正儀大將軍啦、太政大臣啦，同埋關白，佢一概唔接受。佢十唔接受唔緊要，唔接受事少啦，係咪先？佢仲要改年號、啊，佢仲要喺呢個情況之下改年號先死、啊，改做天正、啊。咁對於呢一樣嘢，對於朝廷嚟講咧，係好唔尊敬啊，好唔尊敬啊！咁所以就策劃啊明，因為明治光秀本身都同朝廷個關係都唔錯嘛，所以就同阿明治光秀講：喂，你不如就殺咗佢啦咁樣。但係咧，我覺得咁多個講法咧，梗係要講豐臣秀吉嗰個啦，因為我哋下一個就係要講豐臣秀吉啦。但係幾時我唔知啊嚇。嗱、啊，豐臣秀吉嗰個講法咧就係話，首先第一件事喺成件事之後，邊個最大成為邊個最大嘅爹者就係豐臣秀吉。咁而佢嘅理其中呢三，即係大家喺 PowerPoint 見到呢三點咧，可以話係最有力嘅一個原因嚟嘅嚇。其他嗰啲咩同阿明治光秀一齊做嘢嗰啲，我覺得唔算係一個好大嘅原因。其一個原因就係話佢由毛利備前嗰度啦。我又去翻個地圖先啦 ，sorry 啊。嗱，我又去翻嗰個地圖先嚇。你由呢、这、一个位，嗱，我箭嘴指住呢一个位，翻去呢一个位，期间成百几二百公里嘅讲紧，但系咧呢一个嘅丰臣秀吉咧，只需要用五日嘅时间就翻到去。有啲人话佢事前系有准备嘅，系啦，就话同阿明治光秀就夹埋嘅。咁咧，等阿明治光秀杀咗信长之后咧。咁其实某程度上利用啊明治光秀嘅啫，咁就翻嚟咧就杀咗佢咁样样。咁但我觉得咧呢、這个讲法咧又唔成立，即系又唔好成立，因为明治光秀冇咁蠢嘅，我觉得，即系本身都系一个即系话晒即前四天王啊，大佬你冇理由你冇理由蠢到呢个位啊，系咪先？咁佢一定系知道，即系我觉得明治光秀未去到呢个地步嘅，要帮阿秀吉系。反而我覺得咧係秀吉有呢個 plan， 就係話有可能會有人暗殺信長，佢就有呢個準備，就隨時如果信長死咗，就捉住呢個機會嗱嗱聲翻去搞掂殺信長嗰陣就攞奪得天下。我覺得呢個反而大啲。第二個 point 就係話點解信長死後第二日喎，係信長死後第二日就即刻同毛利和解，因為之前係傾唔掂數噶嘛。第三个位就是信长就唔系 ，sorry， 秀吉就迟迟冇，即系打毛利个进展好慢，甚至乎向信长求援呢一样呢一、这个 point 啦，呢个第三个 point 啦咁样。咁所嗱，我总括嚟讲咧，我觉得系有呢个可能，秀吉系最迟嘅，但系咧，可会唔会系支持我所讲嘅阴谋论全部一齐出现咧？亦都话唔埋，所以呢个变咗咧。本能亦都系本能只知变最令人即系令人去咁多争议嘅一个地方就系呢一度。好啦，咁基本上就去到差唔多最后啦，咁样样吓，咁就或者最后都或者同大家分享一个好特别嘅一个能剧其中几句。系啦，就系、是、呢个敦盛嘅。咁点解我会讲无端讲敦盛咧？咁样样，咁因为如果大家有玩呢个《信长之夜望》早期比较早期少少嘅《信长之夜望》啦，咁甚至乎或者大家有睇咗大河剧咧，咁成日阿信长咧喺分别喺呢个宋合间之战啦，同埋喺个本能寺之变咧，都有唱呢个敦盛，因为佢系好欣赏呢个敦盛嘅。尤其呢几句，嗱或者我又用日文读一次啦吓，面镜过照亮。キャテのうちをくらぶれば夢幻のことくらりひとたび一度賞を受けめせね sorry 啊我又我做多一次一句めせぬもののあるべきか是啦 生疏晒日文真係。係啦，咁好簡單啦，就係、下面就有個中文解釋啦，就係、是、人監十年啦，同天下即係同天下去萬物比蒼生去比較啊，就好似人如夢似幻，人生如夢啊，一道得生者，岂有長生不滅者苦，即係冇人咧係唔死嘅，因為當時咧喺古代嚟講咧，人有大概五十歲命到咧就死噶啦，嚇、啊、比較冇而家話講緊六七十歲啊，平均都過。咁係啦，所以就順長亦都喺49歲就離開咗啦，咁就俾人明治光秀懟咗啦，懟失懟冧咗啦咁樣講。咁呢個係亦都係即係某程度上係佢可以話係信長對人生信長對人生嘅一個睇法嚟嘅，呢個係一個嚇。咁、啊、至於你話呢、這個地球儀咧，就某程度上咧係因為我擺當年我玩呢個信長之夜夢霸王傳個 ending 咧，佢講呢句嗰陣時咧就呢個地球儀喺度嘅，咁我先咁我就純粹就咁擺喺度嘅啫，咁樣樣。好啦，我哋翻翻嚟先。好啦，咁基本上咧就我今集就好簡單咁就同大家講完呢、這個即田信長咯嚇，咁、啊、就好簡單，係講唔曬嘅，咁就希望大家對即田信即經過今集啦，對即田信長有一個簡單嘅了解啦，即係知道佢係咩人啦，佢係一個叻嘅人，但係佢係一個唔會按呢、這個常理去出牌嘅人，佢一個。你話佢一個好曳嘅，但係佢一個同時一個好叻嘅人嚇。呢、啊、一、這個亦都係之前信長佢喺呢個歷史上面一個魅力嘅所在，可以話係過到今時今日嚟講，佢係一個佢所以佢係到今時今日亦都係仍然有好多人係好即係讀無論讀歷史又讀日本歷史讀過日本歷史，一定係就算唔識戰國時代嘅歷史。都會知道即田信長呢個人嘅存在。咁好啦，今晚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多謝大家收聽。咁下一次講封神秀吉幾時咧？我唔知。咁睇我再編排下，睇下點樣編排啦嚇。OK。咁啊，多謝大家今晚嘅收聽。好，下一個星期再見，拜拜。